家好，我们开始上课。好，不好意思啊，礼拜三就是我请了一个病假。好，为什么？因为礼拜三那时候，你看突然天气变化，有没有？然后就不小心感冒了，好，不小心感冒了，然后就那天去上班就有点不太舒服。然后下午啊，好，下午又跟一群美国人在开会，好，跟一群就用破英文跟老美开会，然后就谈一个什么？标的5200万美金的一个石油平台的投资案，然后重点是我们的那个所里面主持律师开庭去开庭，然后去剪头发去剪头发，有没有？剪头发超瞎的，有没有？那就是丢我一个人，怎么样？继续跟一群老美7-8个老美怎么样？好，坐飞机来台湾哦，去找人家来投资嘛。然后我就进去用破英文跟他们好讲那个投资案，然后压力就很大，好，压力就很大。然后所以呢，开完会之后，病情当然就加重了，好，病情当然要加重了。那所以我就跟事务所哦，就是请假，有没有？啊，去看医生。然后那个喉咙哦，现在还好啊，但是喉咙又整个肿到好不行，有没有？一直就好，身体非常非常不舒服。如果晚上来上课的话，你们可能怎么样？上了一半，这个8-9点就要打电话叫救护车，然后把我送去急诊，好，所以就不好意思就请了个假，好，所以好，所以大家好，不好意思，好，谅解一下。好，那这个就告诉我们一件事，什么事？怎么样？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尤其在考试啊，考试那时候，其实我在考试的时候，我都会规律的去做运动，但是因为现在太忙了，太忙了，这个早上要上班，晚上还要来补习班上课，有没有？那可能就比较没有时间来去运动，这个抵抗力比较差。但是我在考试的时候，每个礼拜，就算是念书啊，每个礼拜都会抽2个时段，两个时段，好看是怎么样，礼拜三的下午跟礼拜六的下午，有没有？好去做运动，好去做运动，然后去流流汗，让自己身体的新陈代谢怎么样？好，这个。可以去运行啊，好，那这个体力哦，好，这个体力跟耐力还有专注力啊，它都会怎么样去提升？好，所以各位同学哦，要去运动，好，要去运动哦，不要只是每天哦都窝在家里，窝在图书馆哦，那每天埋头苦读哦。虽然这个埋头苦读是必要的，好，是必要的。哎，大家开始念书了没？开始认真念书了没？开始没？好，现在怎么样？已经3月喽，好，已经3月喽，那距离怎么样？第一次的考试怎么样？7月，好，7月中，好，7月中，你现在才过4个月的时间，好，4个月的时间，所以哦，现在哦，马上加紧的怎么样？念书哦，然后第一次通过之后怎么样？那接着要紧接着怎么样？准备第二次，好，第二次哦，好，所以大家要努力哦，好，努力哦，然后怎么样？要规律的运动，要运动哦，好，要运动哦，然后这个尽量避免怎么样？感冒，好，尽量避免去感冒或者怎么样身体不适的这个情况，因为只要一感冒怎么样，你可能好几天都没有办法专心念书，那你这个进度哦，或者怎么样会去 delay 到哦，那这样很可惜，好，所以这个大家身体健康一定要维持住哦，好，维持住哦，好，来。我们来看这个，好，这个物，上次跟各位同学介绍到这个权力课题物的这个概念，好，来，那这个权力课题物的这个概念，好，权力课题物的概念，来从民法的66条一直到这个70条规定，好，那这个民法物，好，民法物权力课题物的概念，66条。到70条的规定，那这个可以分成四个，好，这个层次。第一个关于这个物的这个概论，啊，物的这个定义，民法上物的这个定义，啊，它的四个性质啊，那这边要特别注意。好，接着第二个，我们上次就跟各位同学介绍到这个动产跟不动产判断，啊，动产跟不动产判断。好，那这个动产不动产66条跟67条这个规定啊，好，那我们要判断动产不动产，要先判断什么？先判断什么是不动产嘛？哦，66条第一项规定，不动产叫什么？土地跟什么定着物嘛？那这个定着物的判断标准，来叫你背的第一个怎么样？实务见解有没有？63点第64民营决议嘛，对不对？那63点第64民营决议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不动产，什么叫做定着物，什么第怎么样？非土地的构成部分继续附着于土地上，然后怎么样？而大家一定及上目的且不宜移动其所在而言吗？对不对？好，63点第60民营决议必考，选择题必考，好，选择题必考，好。那接着，哦，下一个，哦，下一个这个层次啊，哦，如果不是不动产的话，那就是动产嘛，67条，这个所谓动产就是什么？前条不动产以外的物叫做动产嘛，哦，67条这个规定。好，那这个我们上次也跟各位同学介绍完毕了。好，接着动产不动产判断完毕之后怎么样？接下来下一个是判断什么？判断什么是主物跟从物啊？哦，主物跟从物的这个概念，啊，主物跟从物的这个概念。好，那关于这个主物跟从物的概念啊，来，我们看这个民法的68条规定哦。来，主物跟从物的判断标准，来，68条第一项规定怎么样？来，第一个，非主物之成分常住主物相用，而同属于人者为从物，但交易上有特别习惯怎么样？一起习惯。好， 那这个有68条这个第一项规定，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怎么样？这个宠物的这个要件，好，要件，我们民法上称为叫做宠物的话，那这怎么样？必须要符合法条上所论述所依据的这四个要件。好，那这个考试哦，也会考，啊，也会考这个选择题，叫你判断什么叫做宠物啊，啊，主从关系。好，68条的第一项规定，好，这个宠物的这个要件。宠物的要件，好，宠物的要件跟宠物的这个，哦，这个法律效果，好，哦，这个效力的这个问题。好，来第一个宠物的要件68条第一项规定，好，68条第一项规定有跟我讲有四个要件，第一个，好，非主物的成分。第二个常住主物的效用，好，而且第三个投属一人所有，好，第四个你看交易上如果有特殊习惯的一起习惯，所以你看并非你看非交易上特别习惯，交易上没有特别习惯。习惯，好，这个是宠物，好，宠物的一个要件。好，然后接着第二个68条第二项规定，来，主物的处分怎么样？给予宠物，主物的处分给予宠物，主物之处分怎么样？给予宠物。好，那68条的规定就从这两个重点去做出发。好，来第一个68条第一项规定哦，来非主物之成分，来我们看一下，哦，这个好讲义的这个规定。好，讲义的第68页，好，68页哦，来第一个非主物的成分，好，成分系指物的构成部分，那宠物既非主物之成分怎么样？那为独立之物，故主物与宠物怎么样？那个两个独立物的相对关系。来，注意啊，既然怎么样？既然它不是主物的什么成分嘛，啊，成分，所以它不是一个成分，所以今天这个宠物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性上，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独立的物哦，它是一个独立的物哦，性质上宠物是一个独立之物啦，所以好注意哦，宠物它不是部分，不是部分，它是一个独立的物，该当我们民法上怎么样所讲的物的要件，好，物的要件，好，它不是权利客体，好，不是权 ，sorry， 它不是权利主体。第二怎么样，它具有独立性，好，独立性也可以成为人类所可以支配的，好，支配的东西，好，所以这个宠物它是一个独立的物的概念，好，所以考试的时候重要，好，重要，宠物它是一个独立的物，好，独立的物，但是为什么叫宠物？为什么？因为怎么样，它常住主物的效用，也就是说怎么样？今天第二个，好，这个宠物的一个重要这个性质啊，它必须怎么样？它必须去辅助，好，常住了，好，辅助这个主物，达到它经济上的效用，好，经济效用的这个最大化。好，所以第二个，主物常住，好，主常住主物之效用，宠物非仅暂时的辅助主物的经济目的而言，并不趋经济上的效用为限，好，故以经济上效用为限，故主从关系怎么样？很具功能性的观念，而具从属关系，还有这个常住主物的效用，好，从属效用。好，之前我们举了什么例子？举了什么例子？今天讲吗？讲有一间什么 A 工厂，好 ，A 工厂，好 ，A 工厂。上次举到这个例子吗？好 ，A 工厂，然后怎么样？好，旁边，好，旁边怎么样？工厂放大一点好了。好 ，A 工厂，好 ，A 工厂。好，上面盖了一间什么？盖了一间什么 ？B 屋啊，好 B 屋，然后这个 B 屋怎么样？有独立的水电系统啊，独立的对外通道等等。好，这个 BU 啊 ，BU 是一个什么？独立的不动产啊，好，独立的不动产。而且怎么样？它怎么样？它有什么？它有独立性吗？有构造上独立性跟使用上独立性吗？而且如果它符合什么不动产啊，不动产的这个判断标准，地主物判断标准63第64民决议的话，这是怎么样？我们看我认为怎么样 ？BU 是一个独立的不动产啊，独立的不动产啊，独立的不动产。好，另外怎么样？在 A 的啊 A 屋的旁边怎么样加盖了一件什么？ 加盖了一间什么 C 嘛、哦、沿着 A 屋墙壁的外缘梁搭建了一个 C 好 C 厨房 C 厕所、哦、不论是厨房或是厕所、哦、都是考试的就是常考的、哦、举例要么是厕所要么就是什么厨房好 ，C 厕所、C 厨房，好，等等，好，那这是怎么样？好，这时候它没有独立的对外通道，必须要经由什么 A 屋来去进出，好 ，A 屋来去进出，而且怎么样？也没有独立的水电系统，好，没有独立的水电系统。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就告诉我们，暗示我们什么？暗示我们什么？今天这个 C 屋怎么样？没有构造上独立性，也没有使用上独立性嘛，对不对？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 A 屋的这个不动产的一部分而已，好，一部分而已。所以这时候怎么样？这个 A 好 B 好 ，sorry， 甲从 A 屋旁边加盖一间 C 厕所 C 厨房。这时候怎么样 ？C 的这个所有权效力怎么样？会怎么样？归属于谁？归属于 A 呀，好，归属于 A 房屋还有 A 工厂所有，有没有问题？所以它的所有权怎么样？扩张基于 C， 好，扩张基于 C 的部分。好，另外怎么样？另外在旁边，好，这个 A 工厂空地旁边怎么样？加盖一间什么 ？B 仓库嘛，对。加盖了一间低仓库，好，加盖一间低仓库。那这是怎么样？好，这是怎么样？这个低仓库是拿来干嘛的？拿来怎么样？辅助工厂所效用啊。那这个低仓库是什么？就是堆放，好，堆放怎么样？工厂所使用的原料，好，堆放，好，堆放 A， 好 ，A 工厂的，堆放 A 工厂之原料。好，堆放 A 工厂的原料，所以从这样子一个暗示，好，从这样子一个描述，它暗示你什么？暗示你怎么样？今天怎么样？第一仓库怎么样？是常住主屋的享用，好，常住主屋享用。好，那第一个，好，第一个，好，第一个，当然怎么样？好，这个第一仓库是否为 A 工厂从外？第一个怎么样？大家先判断嘛，它不是主屋的成分嘛？那这个成分与否判断，那今天怎么样？它是一个独立之物，好，是一个独立之物。所以既然它要符合它是一个独立之物的要件的话，这是怎么样？考试考你什么？考试考你什么？考试考你什么？考你判断什么？判断这个第一仓库是不是一个什么什么物？定着物嘛，对不对？定着物嘛。所以第一个它会考什么？考你63年第六次的民决议嘛，那就怎么样？回去跟什么这个不动产判断标准这个部分怎么样？结合在一起嘛，好，结合在一起的，这才是怎么样高明的考验，好，高明的考验，懂我的意思吗？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第一个要件怎么样？就要考你怎么样，它是不是六符合63年第六次民决议的定着物啊？定着物的要件。好，第一个，好，这个它不是，好，它不是这个，好，这个不是成分，而是一个独立的物啊，它符合63年第六次民决议的这个要件，四个要件。第一个，好，第一个要件是什么？第一个要件是什么？非独立的构成部分，对，它这个第一仓库是独立构成部分。不是吗？继续附着于土地上，有没有？而达一地基上效用，有没有？有吗？而且怎么样？不以移动其所在而言，所以这是什么样？第一仓库它是一个什么？定着物，是一个不动产，好，是一个不动产，所以它是一个独立的物的概念。第二个怎么样？它常住主物效用，主物是谁？工厂吧。接着怎么样？这个仓库是堆放 A 工厂的原料，所以这是什么样？常住主物的这个效用，好，主物的效用。好，第三个同属业所有，来，这个考试的时候小心。陷阱啊，好，小心陷阱啊！那这个第一仓库，好，第一仓库是属于谁？属于甲所新建的。如果今天题目说怎么样，这个是甲原始出资，后来怎么样出资新建第一仓库，来堆放，好，堆放 A 工厂所需要的原料的话，这是怎么样？甲出资新建，这个时候怎么样？第一仓库的所有权就会属于谁？属于谁？属于谁？属于谁？属于原始出资新建之人甲，好，就是原始起造人，原始出资新建之人，原始起造人甲啦，好，甲啦，有没有问题？有问题。那至于这个仓库有没有办法做这个登记啊？啊，这个符合建筑法规上的这个登记，那这时候怎么样？只是什么？是不是违章建筑问题？来，注意违章建筑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在民法上动产跟不动产判断？会不会？会不会？答案是不会哦，啊，不会哦。这个违章建筑只是一个什么？违反行政法规上，好，违反行政法规上的规范而已，最多最多怎么样？只是怎么样处罚而已，好，行政法上的这个处罚，好，行政法上的处罚。那甚至如果危害公益甚巨的时候怎么样？顶多就怎么样拆除而已嘛，对不对？拆掉违建，好，拆掉违章建筑。但是这个时候怎么样？它不会影响到民法上是动产不动产的判断。这个注意哦，好，这个注意哦，好，违章建筑不影响民法上动产好不动产的这个判断标准。好，这边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啊。那至于违章建筑的这个争议问题，我们到物权篇，好，物权篇。 的时候，会在有一个这个概念解析的部分，会在跟各位同学详细解析，在违章建筑在民法上的考题会涉及到哪些部分。好，就是这个事项处分权一个概念。好，这个之后我们再去论述。好，那这个同属业所有是甲所有，甲所有。哎，那之前呢，这个99年台大法研所考题，台大法研所考题，我说过这个怎么样？谁最爱考？陈忠武老师吗？陈忠武老师爱考吗？他去考了一个很这个测验同学怎么样？有没有细心的答案？好，有没有细心的这个题目啊？好，他是考什么？考说这怎么样？这甲不甲哦，他的 A 工厂怎么样？他的厂房出租给假设他是出租给乙，把厂房出租给乙，然后由乙怎么样？新建底仓库，新建底仓库，由乙来新建底仓库，这时候怎么样？来，请问一下。厂房虽然出租给乙出租给乙，但是怎么样？这个仓库是由谁盖的？是由乙盖的。可是这个 A 工厂谁的？假的吗？假的吗？虽然它是一个独立的物，也有怎么样常住工厂的效用，主效用。可是怎么样？它不是属于头一个人所有，所以在民法概念上怎么样？这个第一仓库是不是 A 工厂的宠物？是不是？答案就不是了。第三个要件怎么样？就不该当了，就不该当了。所以这个考试的时候小心陷阱，小心陷阱，好不好？OK， 可以哦。所以有一大堆学历怎么样？跟我讲，就是说他们错了，错在这边，有没有被骗了？被骗了。所以这边一定要注意第三个要件，第三个要件。好，第四个交易上没有特别习惯，交易上没有特别习惯。好，那这个交易上是否这个习惯，具有优先性的这个规定？好，那这边是这个宠物的这个要件。好，主物跟宠物这个区别，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宠物的这个要件。好，在第四个，再是不是第四个？第二个层次，关于它的区别之一。好，那这边它的效力部分，68条第二项规定哦，主物的处分量给予宠物，主物的处分给予宠物。哎，宠物记住它这个它物质效用，那已知分属二人，势必精神效用，所以社会经济怎么样，实施不利，所以这是怎么样？这个法律就直接规定主物的处分给予宠物，给予宠物。好。那这个处分因从宽解释除物权行为上包括债权行为在内。好，这个等一下我们讲到法律行为的时候会去告诉各位同学去介绍这个民法上处分的概念。好，民法上的处分概念有分成事项处分跟法律上处分的概念。好，这个等一下我们去看到这个处分民法上处分概念里面再去跟各位同学详细解释这个处分的这个问题。好，处分程式的一个问题。好，第三个不具强制性，当事人得以这个特约加以排除适用。来再一个补充一个第四点。好，第四点补充一个第四点，来补充一个第四点，补充这个第四点之前，其实我们在画那个体系表，没有上一次上课上礼拜没有画一个什么体系表？什么体系表？这个增建部分怎么样？有没有效力所及的问题吗？抵押权跟处分的效力所及的问题，还记不记得？68条第二项是讲什么？讲处分的效力所及嘛，对不对？那另外一个。抵押权效力所及第一条规定862条的第一项，来翻到上次上课画的那个体系表啊，862条的第一项，所以来自己补充一下862条的第一项，今天抵押权效力怎么样？基于宠物，好，基于宠物及宠物权利，所以862条第一项旁边补充第四点，好，第四点考试旁边写爱考选择题一定会考，好，一定会考，好。爱考，好，那这是主物跟宠物的这个标准判断标准，选择题要注意啊，要注意这个宠物的判断，好，那这个主从关系这个认定问题啊，好，这个是主物跟宠物之间的关系，来跟各位同学介绍到这边，来第四个关于这个知悉的部分，好，知悉的部分，来。关于民法中的知悉，有分为什么？分为天然知悉跟法定知悉两种。好，天然知悉跟法定知悉两种。那什么叫天然知悉？天然知悉怎么样？顾名思义啊，就是什么？从天然的物啊，好，大自然中所孕育的物怎么样？来去滋，好，滋养出来的，好，滋养出来的叫做天然知悉，好，叫做天然知悉。那什么叫法定知悉？法定是怎么样？就是依照法律的规定啊，法律规定怎么样所衍生出来这个利益啊，叫做法定知悉啊，法定知悉。好，那这个天然知悉跟法定知悉这两种概念，来我们看70页啊，70页它的一。好，第二个天然知悉69条第一项规定，好，称天然知悉怎么样为果实、动物之产物及其遗产。 依照物之用法怎么样所收获之储藏物。好，所以物依照物的用法应做广义解释，包括依照原物原物之种种使用方法皆属之。好，这就是天然之气六十条理想规定。然后比如说怎么样，比如说怎么样，好，这个苹果树，好，苹果怎么样，苹果树产出了苹果吗？然后这个好，这个果园里面出产的果实嘛，对不对？或者怎么样，这个母鸡生小鸡嘛，母鸡生鸡蛋，好，母鸡生鸡蛋，鸡蛋孵出了小鸡，那不论是鸡蛋还是小鸡，全部都是什么雌性嘛，好，雌性，或者怎么样，乳牛的牛奶嘛，好，牛奶乳牛，好，乳牛的这个牛奶，那些都算是，好，都算是哦。好，第二个法定之刑，好，法定之刑又觉得第二项规定哦。好，称法定之刑怎么样，为利息、租金或者其他怎么样，因为法律关系，来，法律关系画起来，好，法律关系所得之收益，好，基于其他法律关系所得之收益，好。所以法律关系是指一切的法律关系，包括法律行为跟法律的规定。好，第二个所谓收益是指什么样？原本，好，这个原本就是物或权利怎么样，供他人利用怎么样而得知的对象，叫做这个好这个收益，好收益，那这个就叫做法定之刑，好，法定之刑。好，所以天然之刑跟法定之刑的这个种类，好，种类跟这个啊的这个规定，第一个种类一。好，一还有它的手续，好，那这个一好六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好，一七十条第一项规定，好，接着它的收取，好，收取这边考试重要选择题会考你哦，这个知悉，好，知悉归属，哎，第一个，好，第一个，这个第一个立马的原物主义，好，原物主义由这个原分历史的原物怎么样所有权人，好，所有权人这个取得自己，那另外一个这个生产主义啊，那是由生产的加工人怎么样取得自己哦，那我国怎么样采取的是原物主义，好，原物主义哦，好，那就 sorry 六十九条第二项，好，第二项，哎，还是然后看一下，好，那这个收取，第一个，如果是天然之刑的话，七十条第一项规定。好，七十条的第一项规定，来，我们看哦，第一项，由收取天然之刑之权利怎么样？其权利的存续期间内，好，权利存续期间画起来，好，权利存续期间取得原物分离之之刑啊，取得与原物分离之之刑。好，那这个。然后这个考试啊，会考你选择题，会考你有考什么？考原物之息的收取权啊。好，这个原物之息的这个收取的这个部分，收取权的这个部分。好，来这个第一个，好，第一个果实自落领地属领地所有，好，属于所有。那这个分一二三四五六，好，一二三四五啊，好，一二三四五五种情况，好，五种情况。好，来我们举一个例子，选择题会考你这个例子哦。来，今天怎样？怎样？有一块土地。好，土地，好，那在土地，那土地上有一棵树，好，看出来这是棵树吗？看出来了，对不对？好，然后怎么样？那树上有一棵苹果，好，有一棵苹果，好，那这时候怎么样？来，家把这个土地怎么样出租给乙？好，出租给乙，好，出租给乙，好，出租给乙哦。好，那这时候，好，这时候，然后还有旁边。这是 AD， 旁边还有块 BD， 是丙所有。好，丙的 BD， 好，丙的 BD， 好，来第二，好，第一个，第一个，来果实如果自落零电话属于零地所有，七百九十八条规定。好，这是怎么样？第一个，好，第一个考试如果考七百九十八条规定，八条规定果实自落零地，来我们看果实如果自落零地怎么样？视为零地所有人，视为属于零地所有人，但零地为共有地怎么样？不再实现，好，不再实现。好，第二个果实去了之后，即因自然力而掉落，若是以人为之力而掉落怎么样？并无本条适用。所以今天怎么样？好，今天如果依照自然力，好，比如说怎么样？台湾怎么样？好，最常发生什么？地震嘛，那就是地震。那如果地震怎么样？把 Apple 怎么样？这个苹果怎么样？落到 BD， 好 BD， 或者怎么样？被风吹怎么样？掉到 BD 的话，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甲、乙、丙三个谁可以主张这个苹果所有权？谁？来，第一个。第一个，好，第一个，如果没有乙跟丙的话，如果没有乙跟丙的话，今天只有甲一个人，好，甲一个人，有一个 AD， 上面有一棵苹果树，然后苹果树上有一棵苹果，请问一下，苹果所有权谁的？甲的吗？ 懂吗？懂我的意思吗？如果先不看乙跟丙，好，先不看乙跟丙，先不看乙跟丙的话，第一个，如果是甲，好，甲的 A 地上有棵苹果，苹果树上面有棵苹果，那这时候怎么样？这个苹果树跟苹果是谁的？甲的吗？好，甲的吗？好，甲的。好，后来怎样？甲把这块 A 地，好 ，A 地出租给乙，好，出租给乙，让乙怎样可以去享有苹果的自己的这个使用、收取这个权益的话，好，出租给乙，果农乙，好，果农乙，那这时候怎么样？他种这个苹果，但怎么样？想要收取这个苹果吗？好，收取这个苹果。好，这时候来了，好，这时候来了。第一个，如果今天怎么样？好，今天苹果还没跟物分离之前，跟树苹果树分离之前，这个苹果所有权谁的？甲的还是乙的？甲的还是乙的？甲的还是乙的 ？A 甲 B 乙 C 以上皆非 ，D 以上皆是。好 ，A B 共有，答案选，答案选，答案选，答案选 A 吧？为什么是甲？为什么甲？为什么甲？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答案在哪里？在哪里？在66条第二项规定。来，再看一次哦。66条第二项规定，66条第二项规定哦。来，不动产的出产物啊，好，66条第二项规定哦。不动产的出产物尚未分离怎么样？为该不动产之部分呢？不动产的出产物就是什么？这棵树跟苹果吗？如果跟这个土地尚未分离之前是属于什么？属于这个 A 地的所有权的一部分嘛，一部分。既然是部分，它就没有怎么样，没有独立的所有权概念，没有独立所有权概念。所以这个苹果在分离之前是谁的？是甲的哦，好，是甲的哦，好，是甲的哦。但是怎么样？但是乙有一个，因为什么？有一个出领契约，出领契约。所以它有什么？它有什么？它有收取权呢、啊？它有这个收取的权利，好，收取权利，来就是69条第一项，69条第一项所讲的怎么样，在什么权利的存续期间内怎么样取得与原物分离之之息，有天然之息之权利之人怎么样？有天然之息权利之人就是这个一样，好，一样，好，一样，好，在权利的存续期间就是什么？在租赁契约、租赁关系的存续期间怎么样？有取得与原物，好，原物分离的之息啊，就是跟这个苹果怎么样分离？好，分离之后怎么样？这个苹果就是谁的？就谁的？就是变成是乙的喽，好，就变成是乙的喽。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再来，好，再来。如果今天怎么样？今天他这个分离的原因是因为怎么样？被风给吹落，被自然力，可是被地震或被风吹落的话，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依照798条的规定，好，798条，果实自落林地，是为怎么样？林地所有人谁的？丙的，好，丙的，好，丙的。所以丙的权利怎么样？优先于谁？优先于乙啊，优先于乙，也优先于谁？优先于甲，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所以甲乙丙谁比较大？丙比较大，好，丙比较大，乙次之呢？好，乙次之，所以最后才是甲嘛，好，最后才是甲，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第一个顺序是果实自落林地，好。来再好，另外一个71页啊，71页善意的占有人，好，另外一个好，另外一个这个特别这个规定是善意占有人952条规定，好，善意占有人怎么样？一推定好，其为事法所有之权利哦，得为占有物的使用及收益啊，好，占有收益，好。来，王哲健老师哦，那这个29年上至403判例哦，那这边要特别这个注意啊。好，王哲健老师基于这个上开判例哦，他有这个一些好意见。来，占有原物承租人继续这个善意占有人啊，其权利应优先于所有权人，故善意占有人对土地所有人怎么样，其主张果实之权利啊。好，这句话什么意思？好，这句话什么意思哦？好，来。好，那这个其实在什么？这个地方是考无权出租他人之物的概念，无权出租他人之物概念。来，这里我重新画一个图好了。好，我重新画一个他的图好了。来，今天怎么样？甲有一块 A 地，好，甲块 A 地，好，甲块 A 地被乙怎么样？无权占有。五千二，那这时候怎么样？好，这时候乙啊，这个啊，乙用自己的名，好，用自己名把这块 A 地属于甲的 A 地怎么样出租给乙？好，出租给乙。好，出租给乙。好，假设说怎么样？甲好，这个好 A 地怎么样是一个空地？好，空地。那甲怎么样？常年出国不在。好，常年出国不在。那这个被一个二霸乙怎么样霸占？好，霸占。那这时候怎么样？乙啊，好，乙霸占之后怎么样？跑去怎么样租给丙？好，租给丙。那丙怎么样？在上面，好，在上面使用收益，好，在上面使用收益，所以怎么样？他去怎么样？好，种了一棵， 苹果树，好，上面有个苹果，有没有？好，这是什么呀？丙啊，好丙。如果不知道，乙是无权占有。丙是什么意？丙是善意的，好，善意的占有人，好，善意占有人。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依照592条的规定，好，952条的规定，好，952条规定，这是什么呀？丙是一个善意的占有人，所以在善意占有人的关系里面，他可以推定是法有此权利，好，是法有此权利，好。得为物，好，得为善有物的使用及收益，所以今天怎么样？那丙呢，在这个土地上种了这个苹果，好，那这个苹果树，那这个取得这个苹果，这是怎么样？丙可以主张他这个取得这个苹果的这个资行，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好，这是善意的占有人的保护啊，因为占有它是一个公示外观，所以它的这个占有的这个权利，公示外观这个权利怎么样，要受到保护，好，受到保护。像在德国民法跟我国，好，跟我国民法对于占有其实它是一个保护的概念，好。那再好，第三个，好，第三个它是用益权人，好，用益权人就是刚刚所讲的这个一样，好，一样授予权依照租赁契约，好，租赁契约或者是怎么样。这个租赁是有偿吗？有偿吗？那另外一个使用收益是无偿的使用收益是什么？464条使用借贷，使用借贷有问题？使用借贷跟租赁差哪里？使用借贷跟租赁差哪里？使用借贷跟租赁差哪里？租赁就是一个什么？有偿的使用借贷。好，那使用借贷就是一个什么？无偿的租赁。所以只要是什么？一个是只要是有偿叫做什么？租赁契约，你把物都借给人家去使用收益，那如果有对价的叫做什么？租赁，没有对价的叫什么？叫做使用借贷，有问题。所以使用借贷跟租赁它是一个互斥的概念，两个不可能相互成立，有问题？有问题？好，这个是相似的概念。好，所以这个用益权人，好，用益权人除了租赁之外，好，使用借贷关系之外，另外怎么样？在用益物权，好，民法上的用益物权啊，好，这个。地上权人啊，承建权改掉，好，改掉，好，这个哦，这已经落伍了，有没有？它现在变成什么？农域权人，地押权人、职权人、承建权人等等。好，那这个对于这个标的物，既然怎么样，可为使用收益，当然可就标的物所生之资怎么样，加以收取。好，所以下面这个最高法院400年3章1806号判例，好，1086号判例，那下面最高法院2903/403号判例，好，这边都是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这个用益权人概念，好。再好，在72页，好，72页，这个第四个财产管理人，好，财产管理人，也是什么？就是我们在民法一般所讲的什么一些什么法定代理人啊，或什么破产管理人、清算人等等，公司的清算人，或是什么破产管理人，或是法定代理人、未成年子女的法定代理人啊。好，这时候依照怎样？好，父母、遗产管理人、监护人，好等等，那这边怎么样？那就其财产，好，这个自己怎么样为收取？那这个优先于原所有权人。所以这是怎么样？如果题目说怎么样？假19岁，好，19岁，他的父母，好，父母的话，这是怎么样？可以优先于甲，好，优先于甲，好，比如说他父母这样，甲乙丙，好，那比如说他这个甲的父亲，好，丁父，好，丁父这个父亲丁的话，这是怎么样？可以优先于甲的，对这个苹果怎么样去使用收益？有问题？有问题？所以最后一个怎么样？最可怜是谁？就是甲嘛，好，所有权人最可怜怎么样？甲嘛，好，甲是最后一个顺位，有问题？好，所以在所有人甲之前呢、啊，然后还有四个顺位哦，好，四个顺位比甲还优先，好，甲还优先，那最优先是谁？就丙啊，果实自落领地，好，果实自落领地，好，果实自落领地。那其他比较特别一点，那就是什么？这个善意占有人952条规定，还有这个使用借贷，好，或者是个这个租赁契约等等，有具有收取权限制用益物权，好，用益物权，好，用益物权，好。这个收取权人，然后再来就是甲的这些什么啊，财产管理人、好法定代理人、监护人、好遗产管理人等等，然后最后才是原所有人甲，有问题？有问题？好，这个比较特别，这5种好5种人，那这边然后这个具有收取权制，那这边一定要特别注意，哎，考试就考这个，选择题就考这个，有问题？好，所以这个第三章民总第三章物管选择题。一定会考，好，一定会考，至少出一题来，好，至少出一题。要么就考什么？考动产不动产判断，要么考什么？主物跟宠物的判断，要么就考什么？孳息的归属，尤其是天然孳息，好，天然孳息的归属，有问题？好，就是考这三个哦，这个一定会出，不论是律师还是司法官，好，这个一式的考题选择题，一定至少出一题，好，一定至少出一题，好。再好，第二个法定自行，好，法定是70条第二项规定，好，有收取法定自行权利是怎么样？按其权利的存续之日数怎么样取得之孳息啊？好，取得之孳息，有没有按其权利存续之到内的日数啊？取得其孳息，比如说怎么样？比如说今天来租赁契约，好，租赁契约建议取得什么孳息？ 已取得什么知识？已取得什么知识？成诸人已取得是什么知识？苹果是什么知识？天然知识嘛。但是今天出诸人甲是取得什么？取得什么？取得什么？把他的 AD 交给乙去使用超意，这时候你要付什么？付租金嘛，这个租金，租金对甲而言是什么知识？它是一个法定的知识哦，法定的知识哦，它是一个法定知识哦。金钱会不会是天然知识？请告诉我它在哪里，好不好？好，请告诉我它在哪里。金钱如果会是一个天然知识的话，告诉我在哪里，我就不用教书了，我就不用当律师，也不用好之后去当法官啊，我就靠他吃饭就好了嘛，对吧？有问题？好，所以金钱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法定知识，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金钱它是一个法定知识。好，好，这个好，可以好，自己好，回去这个好，注意一下，它是一个法定的知识啊。好，那这个苹果就是什么？天然的知识。好，所以这个例子怎么样？天然知识跟法定知识都有，好，都有在上面，有问题？好，另外什么其他的法定知识？比如说什么？你看很多嘛，什么股票啊？股票是什么？股利嘛，对不对？好，你去存款，把钱存银行给什么？利息嘛，好，银行会给利息，那这些全部都是什么法定知识？好，法定知识。好，那这个都很简单。好，那作为第三个抵押权跟知识哦。好，那这边有863条规定。好，抵押权效力及抵，然后这个抵押扣押物分离后知识，或者用这个好收取人是这个知识啊，好，这个之后这个我们去看就可以了。那这个法定知识、抵押权、法定知识860条规定，这个863、860条规定、啊，这个之后我们在物权的时候，好，物权讲到抵押权的时候，会再跟各位同学去介绍抵押权的这个效力这个问题。好，它的范围跟效力问题，会再跟各位同学详细的去做解析。好，那这是关于这个，好，这个法定知识，好，这个天然知识跟法定知识的部分，有问题？好，学生题会考，好，学生题会考，好，这边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好，好，那这是第三章权利课题五，跟各位同学所介绍概念哦。好，接下来下一章，好，下一章就进入我们民法中的重点啦。哦，民法中的重点，这个法律行为的概念，法律行为概念。好，那这个不但是我们的民法总则，好，民法总则最重要的概念部分，那也是怎么样？也是我们贯穿整部民法里面怎么样？你要第一个，好，第一个你要去这个熟悉的这个部分。好，那这些都是民法上的一些基本概念，好，民法上的一些基本概念，那这边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好，特别注意。好，这个关于法律行为的这个部分。好，来，我们先看，好，先看法律行为的这个概念存在，好，法律行为概念。好，第一个关于这个权利的变动关系哦。那我们之前有讲到法律行为什么？法律行为什么？法律行为，刚刚我们之前所介绍的是什么？人跟物是一个什么？静态的法律关系嘛，静态法律关系。我们第二堂课我画那个表嘛，有没有这个最大民法总则这个体系表？有没有？那接着怎么样？下一个层次怎么样？静态介绍完毕之后，下一个什么？动态，动态就是讲什么？讲权利义务的变动关系。那今天权利义务的变动关系里面，如果是基于怎么样？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好，当事人自由意志所造成的权利义务变动关系，就是什么？就是法律行为，法律行为就是法律行为嘛。好，所以这边法律行为，所以第一个关于权利义务的变动关系。好，那这个第一个先要知道法律的事实啊，好，法律事实，今天这个权利啊，民法上权利怎么样会发生变动？那第一个一定会发生一些什么法律上的事实，导致怎么样？注意导致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的变化，好，变化，所以这个法律事要先确认，好，确认下来。好，所以第一个一，好，事实因为法律适用量足以发生权利得上变更或其他法律效果是事实，就是说法律事实哦。那这个分类，好，分类哦，第一个可以分为行为事实啊。好，那什么叫行为事实？就是与人有关，好，与人有关的法律事实，涉及人的精神作用为有意识有目的之举动，那可以分为什么？司法行为跟什么？跟违法行为，好，违法行为，司法行为跟违法行为。好，第二，司法行为就是合乎法律的规范，合乎法律规范这个行为，哎，符合法律上判断价值，不涉及规则问题哦。那这边可以分为什么样？好，可以分为表示行为跟什么非表示行为啊？那表示行为，来，以什么样？以一定的意识为内容而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必须要具有什么完全的行为能力？那这个表示行为也是我们法律行为中最典型、最核心的概念行为，好，概念行为哦。好，表示行为以及法律效果原因不同，可以分为这个第一个叫做法律行为，第二个叫做什么？叫做准法律行为，准法律行为。好，法律行为就是等一下我们去讲到最狭义，好，这个狭义概念的这个法律行为，就是怎么样？当事人这些事实怎么样足以造成权利义务变动的这个法律事实，这个法律行为。好，那这个法律行为之前我们介绍过法律行为。 爱、法律行为。来，法律行为的三要素，法律行为的三要素。来，第一个，复习一下哦，这个我们之前在体系表里面画过哦。法律行为的三要素，第一个必须要怎么样？第一个层次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什么？必须要什么？第一个必须要怎么样？当事人必须要什么？必须要表立。第二个必须有什么？除了标的有物质存在以外，第二个还有什么？有物也要什么？有人嘛？人是什么人？当事人嘛？第三个怎么样？当事人对标的物造成法律行为怎么样？权利义务变动必须有什么样的存在？必须有什么？必须有意思表示的存在啊。好，所以来这个标的、当事人跟意思表示是一个民法法律行为的三大要素，法律行为的三大要素，法律行为的三大要素。好，来注意啊，好注意啊，这边虽然我讲的是民法，好像这些民法，但是怎么样，公法上的法律行为，公法上的法律行为也是以这三个为要素，也是以这三个为要素。也就是说，你在法律上所看到的"法律行为"这四个字，"法律行为"这四个字，都是以这三个当作重心，好，以这三个要素当作重心嘛。那在行政法上，好，假设在公法上、行政法上，这个法律行为最典型的法律行为是什么？行政处分，行政处分也是必须以什么为要素？以当事人有公法上的意思表示为要素，公法上的意思表示为要素才是叫做行政处分，好，叫做行政处分。那如果是民事法上，好，民事法上的这个法律行为的话是以怎样？司法上发生意思表示，司法上意思表示为要素，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以前呢，这个行政法就有一个很爱考考题，是吗？这个行政处分跟事实行为要怎么区分？行政的事实行为跟行政处分怎么区分？怎么区分？怎么区分？怎么区分？怎么区分？然后一大堆人，那时候我们在上林明星老师的这个行政法的时候，还问我们，好问我们这个行政处分跟行政行为的事实行为怎么去区分？然后一大堆答什么？法律效果，有法律效果，有法律效果叫做行政处分，没有法律效果叫做事实行为。这个答案是标准的错误答案，标准的错误答案。为什么？事实行为就不会发生法律效果吗？事实行为就不会发生法律上的效果吗？事实行为，行政上的事实行为会不会发生一定上的法律效果？会不会？答案当然是会嘛，不然行政执行法在干嘛？行政执行法会发生什么效果？行政执行法会发生什么效果？行政执行是一个什么行为？是一个事实行为，好，是一个事实行为。那行政执行会不会发生法律上的效果？会不会？会啊，好，会啊，会啊。随便举一个这么简单的例子，就知道怎么样，这个答案是标准的错误答案。所以这时候怎么样？那这时候林明星老师就跟我们讲说，其实这个答案怎么样？谁跟你讲过？你们在大一时候就学过，大一谁跟你讲过？王泽健老师就跟你讲过了。王泽健老师就跟你讲过，法律行为啊，行政处分也是一种法律行为啊。它的最典型的要素，最最最最重要的是在哪里？在他们有意思表示存在。在民法上是什么？司法上的意思表示。在公法上是什么？公法上的意思表示。有公法上的意思表示才是行政处分，有问题？好，所以不是什么法律效果这个区分，而是以什么有无公法上的意思表示作为区分标准啊？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那如果有其他这个法律公法上其他法律行为，就是什么法规命令啊、行政规则啊、公法这个行政契约等等，那这时候怎么样？当然，行政契约当然是以什么具有发生公法上的这个平行概念的意思表示。那这些这个行政处分哦，是上对下哦，上对下的这个意思表示啊，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这个哦，这个大好，你们这个行政法好应该。好了，所以加嘛，好了，所以加嘛，这个回去哦，就可以哦，自己哦去做处理啊。那我们教的是民法，好，但是这个跟各位同学加，好，这个特别注意哦，这个民法上行法律行为是一样，好，以意思表示作为核心的要素。好，好，那这个好，所以法律行为是以意思表示为要素而发生司法上、法上效果目的的法律事实哦。好，这是第一个法律行为，第二个叫做准法律行为，准，好，准这个字来，准，准这个是。在法律的用语上，准这个是什么？什么？很像，但是一不一样？不一样哦，好，不一样。你要在法律上看到这个准字，好，准字就代表说什么？它很像，外观上看起来好像是很像，但是本质上它是什么？它是不一样，好，不一样。那之后我们看到比较常看到第一个怎么样？准法 律行为，这边看到了准法律行为。第二个，等一下我们看到准物权行为，准物权行为。那这个准字就是什么？很像，但是不是，本质上它不是，不是。所以准法律行为是不是法律行为？准法律行为是不是法律行为？它不是法律行为，它不是法律行为。那一样，准物权行为它是不是物权行为？它也不是物权行为，它也不是物权行为。好，那这个准法律行为，哎哎，那还一样，哎，其实法律效果是发生怎么样，并非基于当事人的表示行为，而是基于怎么样法律的规定，好，基于法律规定。好，所以准法律行为会不会发生法律上效果？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答案是会哦，好，答案是会哦。所以这个事实行为跟什么？跟法律行为这个区别怎么样？其实不是以什么以有无发生法律上效果会去做区分标准。好，那这个准法律行为，好，准法律行为它是以什么？以法律的规定啊，以法律规定怎么样发生法律效果的这个行为？好，那这边考试选择题会考，会考，会考准法律行为这个种类。第一个可以分为怎么样？意思通知，好，意思通知。来，第二。来表示表示心中所期望的行为，期望的行为，好，期望行为。来八十条第一项，一百七十条第二项，一百二十条第一项第一款，两百二十条第二项，两百五十条等等，那这个叫什么？这些都叫什么？都叫做催告，好，催告，催告你赶快承认，催告你去怎么样解除契约等等，好，这种催告，好，取得某种权利，好。所以这个意思怎么样？最典型就是催告，好，旁边自己注明一些催告，好，催告两个字，好。第二个观念通知，来表示人表示对一定事实的认知啊，好，表示好对一定事实认知，比如说怎么样，好，比如说一百二十九第一项第二款是什么？叫做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怎么样？你对我有个债务，有没有？你欠我钱，赶快还。那时候好了好了，下个礼拜还你。好，好啦好啦，下个礼拜还你，这个意思代表什么？我承认我对你有个债务的存在吗？懂吗？否则的话，他会不会想说，好了好，下礼拜还你，会不会？不会吗？好，不会。所以承认啊，承认概念就是代表说怎么样？他对于啊，相对怎么样？表示怎么样？对于一定事实，我有欠这个笔钱的这个认知，我有欠你钱的这笔认知，有问题？有问题？好，承认，好，承认最典型的。好，那在第三个感情表示，好，感情表示，比如怎么样？好，这个表示人，好，表示人对于表示起的感情行为，那最典型在民法上就是什么？是诱诉行为，诱诉行为，原谅他人，比如说怎么样？比如说一零五三条，夫妻一致一方的诱诉，有没有啊？比如说怎么样？好，这个通奸嘛，好，通奸嘛，好，这个好，通奸的，那这怎么样？是一个法定的离婚事由，好，依照一零五二条，这个可以诉请裁判离婚嘛，对不对？那但是怎么样？如果对方怎么样？好，这个。老公怎么样？这个外遇有这个小三，那这怎么样？这被老婆抓到，这时候跪下跪下来怎么样？跪算盘吗？啊，老婆，我错了，对不起，原谅我。那这是这个一克拉大钻戒，好，请你收下，原谅我好不好？那时候老婆说好吧，好，闪亮亮有没有？带出去很有面子，好，好吧，原谅你哦。那以后不可以再犯，好，我下次一定不会再犯，有没有？还有下次，好，还敢有下次，有没有？好，那这时候怎么样？原谅你，好，这时候怎么样？后来怎么样？那好，这个好，如果万一要是再发现。好，不行啊、哦！然后反正就是这次就不可以再以同样的事由怎么样跑去离婚了、啊，好，不会跑去离婚。好，这个哦，夫妻一方诱诉或怎么样，一四五条第二项被继承人诱诉有没有？那比如说这个一四五条怎么样，上市嘛，上市嘛，继承权嘛，好，上市继承权事由，好，那是怎么样？哦，诱诉他，哦，诱诉他。好，那这个是这个感情表示，就是原谅他诱诉啊。好。再有、哦、这个第二个好，第二种就是非表示行为啊，不以啊、哦、就是事实行为，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最典型的事实行为啊。好，不以表现其内心的意思并啊认为内容为必要，那只要事实上有此行为即发生法律上之效果，好，即发生法律上效果，所以事实行为会不会发生法律上效果？会不会？会不会？答案会啊，会啊，会啊。但是这个法律效果是从什么样的，从什么样子而来？从什么样子来？是基于什么？基于法律的规定而来哦。民法上很多的事实行为都会发生法律上效果，那这个法律上效果都是基于什么？法律的特别规定。来，下面这些，好，下面这些，比如说我们无主物的现在，遗失物的实则，埋藏物的发现，天赋。刚上个礼拜有没有？我们跟各位同学讲了天赋嘛？好，天赋。那什么？无因管理、住所的设定、被子等等，那这些全部都是什么？事实行为哦，好，事实行为，无主物现在什么？比如说怎么样？你在路上看到一张一百块钞票，所以怎么样？把它给捡起来，无主物的现在嘛，或者怎么样？今天怎么样？我刚刚怎么样？我觉得怎么样？小刘法怎么样？2011年去年的太旧了，有没有？虽然上面写高台大老师上课用书，可是我就不要了，好，2012年怎么样？我就不要了，所以我就把它丢在地上。小刘法不要乱丢，好，上面有什么？ 书神，有没有？就是每一本书啊，你的笔记本，你所写的，好，都有一些灵性。好，就像读书人，好像我读书人，对吧？哈，我都不敢把我写的东西或者这个书有没有乱丢。每次东西，比如说书一掉，啪，凶杀，凶杀，考试又考不好，有没有？所以就好，都很小心，好，都很小心啊。所以书不要乱丢，懂吗？上次我上课怎么样？好，就是为了要表演无主无限战，有没有？啊，就丢了小六反，而且怎么样？好，还好没有怎么样啊，只是撞鞋不好被律师电而已啊。好，就这样哈，就好，所以就觉得熊掌有没有不可以乱摔书哈，所以以后表演无足无限战都不会丢小六反，丢什么啊？丢这个粉笔是我的吗？啊就，哎断了哈，等一下写写哈就一直断哦，啊不行哈，然后就无足无限战，然后这时候怎么样？把它给捡起来，好，这时候我抛弃我的所有权，然后怎么样去拿起来？拿起来这个动作，请问一下，第一个有没有意识表示的存在？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意识表示的存在？有没有？它只是一个什么是行为吗？我没有想要怎么样发生公这个民法上、司法上权利义务的变动表示哦。好，有当然是 OK 没问题，但是就算没有怎么样，你捡起来这个动作，法律就直接赋予你什么？有取得这个东西的所有权的效力，懂我的意思吗？好，懂我的意思吗？不管你有没有这个想要所有的意思，不管，好，不管，只要你去捡起啊，有这个动作的时候，怎么样？法律就直接赋予你怎么样？你可以取得这个东西的所有权的效力。好，法律赋予你取得这个所有权的效力。好，所以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故行为人，好，行为怎么样？不需要有完全的行为力，那就这些事实行为怎么样？都会一定会发生他所法律所具。被所规范的法律效果。好，那这个是非表示行为是行为会取得效力这个问题啊。好，那在第二种就是什么？有事法行为就是什么违法行为啊？违法行为就是违反法律上价值判断行为，涉及到规则问题。那这边就是典型的什么债务不履行跟什么侵权行为啊？就是契约责任跟侵权责任所要保护、所要规范的对象。好，那这个之后我们在这个再走的时候再跟各位同学详细去做这个分析啊。好。那第二种叫做非行为事实。那既然是非行为，行为就是人的行为嘛。那既然非行为事实就不是涉及人的行为事实。然后呢，这个好，这个人世界自然状态等等，那这个回去哦，可以自己去看，这个没问题，这个很简单。好，那在第二个部分，好，第二个部分关于这个好。权利的得上变更啊，今天有一个事实存在，好，事实存在，那这时候怎么样？会不会涉及到这个权利的存续？好，权利的存续，或者是它的得上变更的法律效果？好，那这边我们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哦、第一个哦，权利得上变更嘛，所以第一个是怎么样？它的发生啊，权利发生，即怎么样？权利归属于权利主体的法律现象，然后即权利归属于权利主体的法律现象。好，那种类有分什么？原始取得跟继受取得两种。那原始取得怎么样？是什么？非基于他人之权利而独立取得之权利，叫做原始取得。来，这边注意啊，这些都是原始取得。考试选择题就会考你，下列何种行为是原始取得，或者是下列何种行为是原继受取得等等。好，这个以此类推。好，所以来第一个时效的取得，它是一个原始取得，时效取得。好，768条到770条，有没有动产跟不动产的时效取得问题？好，第二个无主物现在，刚刚所讲的嘛，然后无主物现在遗失物时的埋藏发现标留物沉没物的时的，还有来注意 F 善意取得，善意取得民法的善意取得规定。来，动产第一条。801948条第1项，好，948条第1项，来，那不动产呢？759条之1的第2项，所以来注意啊，好，所以来注意这边这个法条写的不够精确，法条写的不够精确，来自己补，自己补，来这个759条之1的第2项，第二项自己补，第二项自己补，来，还有801886886948条第1项，第一项自己补，自己补，补上去来。所以以后怎么样写到动产不动产三受让来，不动产三受让第一条规定，第一条规定759条之1的第2项，759条之1第2项，动产的三受让801948条第1项，801948条第1项，801948条第1项，有没有问题？注意哦，考试的时候法条引用要精确啊，引用要精确哦。好，再来。好，再来这个天赋，好，天赋就是上次我们去讲到81到816条的这个规定，815条规定，这个天赋的规定。好，第二，这是原始取得，好，原始取得。好，那另外再加一个，刚刚我们所讲的什么？原始出资新建之人，原始出资新建之人 ，A B C D E F G H， 有没有 ？H， 原始出资新建之人。 这个也是爱考的，好，爱考的这个原始曲，当然原始出自新建之人，好，原始出自新建之人就是个原始起造人啊，原始起造人，好，这个也是原始曲的，好，原始曲的，好，第二个寄受取得，好，寄受取得，基于他人寄存权利里面而取得权利，好，就是怎么样，这个权利是别人给你的，别人所给你的，你借会取得这个权利，这个权利怎么样，是别人所给你的，叫做寄受取得，叫做寄受取得。好，那这个标的物什么特定的特定寄受取得跟概括寄受取得，那依照寄受方法有没有，有这个移转寄受取得跟创设寄受取得，好，这个都很简单，这个回去有自己去看，考试爱考考什么，考原始取得，因为它很特别，好，它很特别，好，它很特别，所以这边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哦，这个原始取得这个部分。好，再来哦，这个哦，与权利的变更有发生变更跟消灭，第二个变更，第二个层次变更，那权利内容啊，权利的类型、形态跟内容的变更，有分主体变更跟客体变更。好，主体变更怎么样？就权利不失其同性，即在权利主体间来去移转。那 EX 这边旁边写294条，再权让于294条，再权让于294条，再权让于，也就是说，什么叫再权让于？什么叫再权让于？什么叫做再权让于？比如说怎么样？甲跟乙借了一笔钱，14条，好，假设借了100万，好，这时候甲是什么？甲跟乙借了100万，请问一下谁是债权人，谁是债务人？题目要看清楚啊，哎，民法哦，其实怎么样？法律啊，除了怎么样？民法念懂之外，哦，你来考试的时候怎么样？这个法律念懂之外，另外一个法律好，前提什么？中文要好，哦，中文要好，哦，中文要好，谁对谁借了什么东西？谁卖给谁什么东西？谁跟谁借了什么东西？怎么样？啊，这个谁跟谁，然后这个租间，然后这个之间怎么样？谁是权利人，谁是义务人？这个当事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怎么样？要搞清楚。如果甲跟乙借了100万元，请问一下谁是债务人，谁是债权人？甲跟乙的借了100万元，谁是债权人，谁是债务人？甲是什么人？甲是债务人嘛，对不对？甲跟乙借了100万，对不对？所以乙是债权人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权利义务关系这边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哦。考试的时候最害怕就是什么？债权债务人搞错，搞错这个就全部都错了嘛，对不对？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啊，好，所以这个好中文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哦。好，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怎么样？好，这个乙啊，好，可能借了一年，好，一年之后到期，好，一年之后甲才要清偿啊，那就怎么样？乙虚缓甚急，好，虚缓甚急。所以这时候怎么样？乙把对甲的100万元债权怎么样？100万债权卖给了丙。以好把这个100万的债权怎么样？以权利当作标的怎么样来去买卖？买卖权利可不可以买卖？权利可不可以买卖？当然可以，好，当然可以，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执行规定，或是公共秩序善良风俗啊，那这怎么样？你都可以怎样把这个东西，如果我们民法上所规范这个东西怎么样来卖？好，来卖。好，这时候债权卖，好，假设用90万，好，90万卖给了丙的话，好，卖给了丙的话，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来哦，这时候乙跟丙之间，甲乙丙之间就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发生一个债权的让与关系，债权的让与关系。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乙啊，债权人乙的这个债权怎么样？就会依照民法的294条规定啊，让与给丙，好，让与给丙，使得丙变成了谁？甲的新的债权人啊，好，使得丙成为甲的新的债权人，好，债权人，那这个规范，好，这种法律关系叫做债权的让与行为。好，那民法中的债权让与行为，它很特别，好，它很特别，它是一个准物权行为，它是一个准物权行为，标准的一个准物权行为，它是一个准物权行为。来，刚刚我讲过准法律行为，准是什么？看起来很像，但是不是？它不是，哦，它不是。为什么它叫准物权？为什么？为什么？来，一般的物权，一般物权怎么样？比如说今天怎么样？甲把 A 车卖给了乙，卖给丙，乙做所有权。那今天 A 车什么产？动产不动产 ？A 车什么产？动产不动产？来，动产不动产？动产 ，Why？ 为什么？告诉我为什么是动产？为什么？为什么要动产？因为它会动，它会动，有四颗轮子，所以它会动，所以它动产。当然不是嘛，当然不是。我们在民法上论述它叫做一个 A 车是一个动产，要怎么论述？第一个要先说什么？它 不是不动产吗？它不是不动产，才是动产吗？懂我的意思吗？在法律上的论述，在法律上认定，第一个怎么样？要先说什么？第一个 A 车是不是土地？它不是土地嘛。第二个 A 车是地着物，它不是地着物嘛。所以这时候怎么样？要通过什么？63条第6次民决一的判断嘛，对不对？判断之后怎么样？第一个，它是土地的构成部分。不是嘛？第二个，他要继续附着于土地上，那、啊、就也没有嘛，好、哦、也没有嘛，对不对？所以这时候怎么样 ？A 车它就不是定着物，所以它不是不动产嘛，所以它是动产，有问题？懂我的意思吗？懂我的意思吗？我们在法律上判断动产不动产，要按照这样子判断、哦，有问题？有问题？但是现实上很简单嘛，我们看题目里面 A 车会动嘛，所以它是动产嘛。好，这时候动产所有权移转，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怎么样？让与合一加什么？交付吗？好，交付，依照民法的761条规定，怎样来去做交付的动作？好，民法761条的规定，好，761条规定啊，761条规定做交付的动作，好，做交付的动作。好，那这时候怎么样？交付，好，交付给乙的话，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甲就把 A 车的所有权让给乙所有权。那 A 车的所有权，所有权是一个什么权？是我们民法物权篇所讲的什么？完全物权，完全物权，好，它是一个物权的一种，好，物权一种。所以这里面，甲把 A 车所有权让与给乙，交付给乙，这个行为叫什么行为？叫做物权行为吗？因为是造成一个物权这个所有权的权利义务的变动行为，所以这里面交付，好，让与合一加交付，交付 A 车的所有权，交付 A 车让与所有权行为，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物权行为，然后它是一个物权行为。交付它是一个物权行为，好，它是一个物权行为。为什么叫物权行为？因为怎么样，这个交付的动作会使得这个物权怎么样发生什么？发生权利义务的变动关系啊，会发生这个物权，好，物权权利义务变动的结果，然后这个动态的法律关系嘛。所以这个物权行为，好，物权行为，好，它是这个好交付发生所有权的变动，所有权这个物权变动，所有权的变动，好，所有权之变动，所以这个所有权是一个什么权？是一个物权吗？所以交付这个物权行为，好，它会发生所有权这个物权法上的这个权利义务变动这个结果。好，那再回来，想讲这个，好，想讲这个，今天怎么样？甲把，哎 ，sorry， 乙把对甲的这100万债权怎么样？让与给丙，让与给丙。请问一下，乙所让与是什么权？让与是什么权？让与是什么权？让与是债权，非常好。让与的是债权吗？对不对？债权的让与吗？让与的是债权，好，让与债权。那债权跟物权也不一样，债权跟物权也不一样，当然是不一样嘛。物权一个什么性？它一个具有对事效力，具有什么样绝对性的概念嘛？对，绝对对事效力，绝对性的概念。但是债权它只有什么性？只有相对性，好，只有相对性概念。所以债权怎么样？不等同于物权，好，债权不等同于物权。所以这个债权既然跟物权怎么样有本质上的差异的话，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来，这时候它的债权的让与行为，债权的权利义务的变动行为的话，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我们称让它怎么样？称叫做准物权行为，准是不是？准它不是，好，不是，但是怎么样？很像嘛，很像。那今天怎么样？很像是像什么？今天怎么样？我把东西怎么样？这个权利怎么样？交给你们，我把这个权利交给你们，只不过交给你权利怎么样？一个叫做物权，一个叫做债权而已，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好，所以它叫做准物权行为，好，准物权行为。好，那等一下我们跟各位同学讲哦，这个准物权行为跟物权行为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差异点啊。好，来，既可以先讲，好，既然都讲到这边，可以先讲，等一下我们就看到大概在。20分钟后就看到了，好，20分钟后、30分钟后就看到了。来，这里的准物权行为，准就是不一样，好，不一样。那但是也准物权行为，来哦，如果我们是一般的物权行为，好，一般的物权行为，来，今天这个动产，好，动产 A 车的交付，动产物权行为，交付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公式的外观，好，公式外观，交付是一个公式的外观，好，来。如果是不动产，比如说 A 屋好了 ，A 屋甲把 A 屋卖给了乙，好，卖给乙，并做了什么？今天 A 屋什么产 ？A 屋什么产？动产不动产？动产是不动产？动产跟不动产判断，第一个要先判断什么？它第一个六十六条第一项规定，它是土地， 不是土地嘛，但是怎么样？它是定作物。如果它是定作物，必须要符合什么？63点第64的民意决议嘛。第一个，它是土地的构成部分，不是嘛？继续附作于土地上，是嘛？对。那这个，它一定是经商效益，有没有经商目的？有吗？且不易动起所在而已，有没有？有吗？所以它是一个定作物。既然是一个定作物，就是一个不动产啊，不动产。那今天不动产所有权移动，必须要怎么样？让与合意加什么？登记嘛，登记依照758条第一项规定，要去做什么动作？登记的动作。好，那这时候登记就是一个不动产所有权变动的要件嘛，不动产所有权变动要件。所以这个登记也是一个什么行为？也是一个什么行为？也是一个物权行为嘛，也是个物权行为，导致今天你们 A 屋的所有权发生变动的行为。所以交付、交付、登记、交付跟登记，他们都是一个什么法定的公示外观，权利移转的公示外观。因为有这个行为，所以会让其他的第三人，因为物权有什么效力？对视效力嘛，所以可以对其他的第三人量都可以对抗。为什么可以对抗？因为我有一个公示外观存在，有一个登记啊，有一个交付啊，有一个交付并占有的公示外观啊，交付而为占有的公示外观，我占有这个东西就可以宣示我有这台车的什么主权嘛，所有权嘛，对不对？我有登记的名义就可以宣示我有这个 A 屋的所有权嘛，对不对？可以对抗任全世界任何的第三人。所以今天这个登记啊，还有这个交付并占有这个动作叫做公示的外观，等一下要看到，好，等一下要看到。那因为物权行为有一个法定的公示外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会有善意受让制度的保护啊，会有善意取得、善意受让制度的保护。好，等一下这个前因后果，等一下会再详细跟各位同学讲。好，为了怎样保护交易安全，保护交易安全，所以会有善意受让制度、善意受让规定这个适用。But 好，但是哦，但是哦，但是哦，但是在准物权行为、准物权行为、准物权行为这个债权让与，就像债权什么效力？它只有什么？相对效力。债权需不需要登记？你跟他借钱需不需要登记？需不需要跑到什么地政机关、户政机关或者什么这个经济部、财政部去登记？不需要嘛，不需要嘛。债权怎么样？只需要怎么样？当事人之间口头的怎么样？口头就可以成立嘛。一般的债权，一般的债权怎么样？它是一个不要事行为。借钱呢、啊？借钱需是要不要？需不需要书面？不需要嘛。只要我口头上怎么样？我现在口很渴，可是我身上没带钱，借我100块去买饮料好不好？他说好啊，借给你，有没有？这时候怎么样？好啊，借给你。我们有没有立书据？有没有立借据、立书面？没有嘛。但是有没有发生借贷的法律效果？有吗？有吗？所以这个借钱基本上它是一个不要事行为。既然它是一个不要事的这个行为的话，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它并没有一个什么法定的公示外观存在，而且今天怎么样？这个债权的让与，你把你的债权怎么样？比如说刚刚所讲的这个甲跟乙借100万嘛，那既然没有登记，没有登记，也没有什么交付，有没有办法交付？债权看得到摸不到吗？看得到摸得到吗？看不见摸不着吗？来，这时候怎么样？这个，但是如果我们之间有一个借据，好。我们虽然这个原则上是不要事行为，可是如果我们当事人有立了一个借据，请问像借据性质在法律上，在民法上意义是什么？在民法上意义是什么？在民法上意义是什么？在法律上意义是什么？它是一个公示的外观，是不是？是一个公示的外观，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当然，答案不是，不是。借据只是一个什么？只是一个证明，对，非常好。Very good， 有没有？是一个证明这个东西有或无存在的一种依据而已。但是本质上怎么样？它不涉及我们在民事实体法律关系上的权利义务变动的法律结果，有没有问题？好，所以借据只是一个证明之用，它不涉及民法上物权啊债权的权利义务变动的这个结果。好，所以在这边，好，这个债权人既然看不见摸不着，没有法定的公示外观，欠缺公示外观的情况下，这时候怎么样？当然它就没有善意受让制度的这个适用。好，所以来这个债权人与这个准物权行为欠缺公示的外观，所以重要，它就没有善意受让制度的适用。五，善意取得的适用了， 没有办法善意取得，没有办法善意取得，没有办法主张善意取得，所以不可以主张八零一，也不可以主张九十八条第一项，更不可以主张七五九条之一的第二项。有没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所以准物权行为，因为它不能交付、不能占有、不能登记，所以它欠缺法定的公示外观，所以它没有善意取得这个问题。好，好，那这边就是稍微跟各位同学介绍一下这个准物权行为概念。好，好，债权让与是最典型的准物权行为。另外，除了有债权的让与之外，另外还有什么？还有可能是什么？还有可能是什么？这是债权让与是什么？债权人权利人主体的变动嘛，主体的变动嘛，那也有可能什么？债务人主体的变动，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吗？债务人的变动叫什么？债务人的变动叫什么？债务的承担，非常好。好，所以这时候怎么样？比如说金啊，金怎么样？一个有钱人，好，有钱人丁，好丁，好丁丁，好。好，弟弟是个人才，好不好？啊，怎么样？帮家好承担这个债务，好承担债务，好，所以他就承担好债务的承担，债权的让与债务的承担，都是一个什么行为？都是一个准物权行为，都是一个准物权行为，都是一个准物权行为，有问题？所以债务承担当然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公示外观，当然也更不可能有什么善意取得问题。有没有想过有人去善意取得债务承担？有没有？好，开玩笑啊、哦！来，好，所以它也是一个准物权行为，准物权行为有问题，有问题。所以债权让与、好债务承担都是准物权行为。那准物权行为因为欠缺法定的公示外观，所以它没有善意双方制度的这个适用。好，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基本概念。这边要先跟各位同学介绍，然后建立这个基本观念。好。在课里面有什么性质变、数量变、内容变，还有这个效力变更等等，回去可以自己去看啊。然后在权利的下面有绝对消灭，就怎么样？权利本身客观的实体存在，比如像债权怎么样？因为清偿而消灭，这是绝对消灭。另外相对消灭，还有一个叫相对消灭，是什么？是指怎么样？权利客观上它没有实体存在，只不过怎么样？在主体之间去变换，好变换而已，这叫相对消灭。好，那比如说债权让与就是一个权利的相对消灭。好，好，那这是哈这个第一个。第一个区块，这个法律事实跟权利义务变动的关系啊。好，第二个比较重要，就是我们进入这个法律行为的实质内容部分。好，来，这第一个，好，第一个先介绍一下法律行为一些基本概念哦。第一个，司法自治原则，好，司法自治原则，好，系指怎么样，个人得依其意思怎么样形成司法上权利义务关系哦。那而且它适用于怎么样，一切所有的司法关系，婚姻及家庭怎么样亦受其规定。好，但是最主要功能怎么样，表现在财产交易方面。好。前目的在保障经济活动运动，不做国家的统治及支配，只有个人意思决定所争，好，自我体现的自由竞争。好，那比如说宪法第几条保障这个？宪法第十五条最典型就是十五条财产权保障，保障什么？这个意思自主，好，这个司法自治，契约自由原则。好，那核心精神契约自由原则，有缔结契约自由、相对自由、内容自由、方式自由，好，这个都基本概念，好，这个都很简单。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二个部分，法律行为的成立及生效要件，成立及生效要件。好，那这边法律行为的三要素，来复习一下，第一个必须要什么？标的，第二个必须要什么？当事人，第三个标的跟当事人就这个。当事人之间关系怎么样？必须要意思表示的存在，好，意思表示存在。好，这是什么？这是之前我们有讲到的，那什么？它是一个什么？一般的什么？成立要件吗？一般的成立要件吗？好，一般的成立要件吗？成立要件吗？那今天除了标的、当事人跟意思表示之外，另外怎么样？在内容部分，内容部分，第一个标的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可能确定释放，还有什么妥当？好，妥不妥当？当事人必须要怎么样？具备完全的行为能力。好，第三个怎么样？意思表示必须要怎么样？存在，而且怎么样？存在，而且怎么样？健全无瑕疵。好， 所以这个要当口诀背起来哦。第一个怎么样？标的必须要怎么样？可能确定司法妥当。标的必须要怎么样？可能确定司法妥当。当事人必须要怎么样？具备完全的行为能力，具备完全行为能力。这个意思要是怎么样？存在并且怎么样？要健全无瑕疵，存在而且要健全无瑕疵，有问题？好，那这边后面可能确定司法妥当、完全行为能力跟存在跟健全无瑕疵，这个叫什么？叫什么？叫做一般的生效要件，一般的生效要件。好，这边呢叫做一般的生效要件。好，有问题，有问题。好，那这样区分一般成立要件跟一般生效要件呢、啊？王哲教授说，这样的区分耶。没有太大意义，没有太大意义，好，只不过怎么样，让你好记而已，好，让你好记而已，好，因为这个德国人以前会去区分这个，区分到走火入魔，好，德国人就是想很细，好，想很细，他细到后来就走火入魔，那这个好就是产生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个不一样的这种看法，那后来怎么样，其实怎么样，后来这个学说就反动，好，反动，其实区别一般成立要件跟生效要件怎么样，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好，王哲教授也采，好，也采，好，啊，但是怎么样，区分一般生效啊，这个反正。他们这样子去分，按就稍微这样子记就可以了。考试这个不是重点啊，好，不是重点啊。什么一般成立要件、一般生效要件，他不会考你怎么样？何谓一般生效要件？何谓一般成立要件？是分数之怎样？是比较系统，你要怎么比较？怎么比较？好，明白吗？啊，这个不会那么无聊去考这个，但这个稍微知道一下就可以了。重点在哪里？重点在法律行为的三大要素。三大要素怎么样？必须要具备哪些实质的内容？哪三大要素必须要怎么样？当事人标的，当事人跟意思表示嘛，标的必须要怎么样？可能确定是吧？妥当。当事人必须要具备怎么样？完全的行为力。第三个怎么样？意思表示必须要怎么样？健全无瑕疵，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好，这才是重点啊！好，才是重点，它的实质内容才是它的重点所在。好。所以我们看，直接看这个哦，78页，好，78，这个啊，77页，sorry， 好，77页，有这个分为一般的成立要件，好，细致怎么样？法律行为怎么样？一切法律行为怎么样？所共同成立要件，好，当事人标的意思表示，好，那这个78页，好，78页，那另外怎么样？除了一般之外怎么样？还有什么？还有特别吗？好，特别，那特别之前怎么样？我们在没有看过，在一开始体系表的话。有吗？有吗？对不对？有吗？有分一般的跟什么特别的吗？有一般跟特别的吗？那特别的话怎么样？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要事性跟要物性的规定嘛，对不对？要事性跟要物性规定嘛，要事性跟要物性规定嘛。然后如果忘记的话，可以翻开前面还有讲义的第29页嘛，29页民法总则体系表有没有？我需要这个相对应，好，相对照来看，相对照来看，有没有法律行为？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特别的成立要件，好，这个700页，好，700页，特别成立要件啊、哦，个别法律行为所特有的成立要件，来，这个要事性，好，要事性规定，来一，好，依照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怎么样，该法律行为怎么样，必须以一定的方式为之，好，一定的方式为之，如未践行怎么样，则法律行为不成立，好，法律行为不成立，这叫做要事性，好，要事性，那今天民法法律所规定的要事性，法定的要事行为呢，最典型有这些，有没有？第一个最常看到的什么，就是书面，好，书面。好，第二个怎么样？书面还有两个第三证，向户政机关伪证机制是什么？982条是什么？干嘛？两个人跑去嘛，手牵手去嘛，结婚嘛，跑手牵手一起去结婚，有没有？结婚可不可以一个人去登记？啊，不可以哈、哦，不可以。结婚是两个人要一起去哈、哦，不可以说我、哦、今天怎么样？啊，老公我好懒惰，你快帮我去。他说好好，我帮你去，有没有？他、啊、就去了，一个人去可不可以？不可以哈，必须要两个人一起去，好，两个人一起去，好，不然的话怎么样？我去偷林志玲的身份证，去跑去，我们去登记结婚，有没有？我就变林志玲的老公，好，不要好了，林志玲好比我大多太多了哈，算了哈，好，但她还是很漂亮的，还是可以哈，好，来，开玩笑哈，来。好，来，好，第二个怎么样 ？C， 怎么样？书面跟两人以上证人嘛，好，就像户政机关为登记，有没有？那是什么？结婚是这样嘛，离婚也是这样，好，一离五离好，好，两院离婚，好，两院离婚，然后再有这个书面向法院为之的17条什么什么？书面而且向法院。为之，这叫什么？叫收养啊！好，收养1174条，收养，好，收养的概念，好，收养。好，那再好，再好，这个公证做成公证书啊，这个就是我们来看1666条之一的规定。好，166条之一哦，来，我们看。 166条 Z 中间七百中间166条 Z 第一项规定，来第一项，契约以负担不动产之移转、设定或变更之义务为标的者，来第一个负担圈起来，好，负担。负担以不动产物权的移转、设定或变更之义务为标的者，怎么样？好，这时候怎么样？应由公证人组成公证书，公证书画起来。好，这时候怎么样？来，负担，负担代表什么？然后负担，负担行为又称为什么行为？债权行为。好，债权行为。所以记得哦，如果我们以什么不动产当做什么移转、设定、变更作为标的的话，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以负担。负担，负担不动产物权啊，不动产物权，不动产物权有没有？不动产物权之移转、设定、变更、移转所有权的移转、设定。设定，比如说设定用益物权、设定担保物权，或者是变更啊，变更。好，变更、移转、设定、变更为标的化，来注意哦。但是这些移转、设定、变更都要干嘛？都要什么？都要干嘛？都要登记啊！好，都要登记才会发生法律上的效力，好，才会发生民法上的效力，好，才会发生民法上民法上的效力。好，这些不动产的移转、设定、变更，如果是以不以这个不动产的移转、设定、变更当作标的的债权行为、债权行为、债权行为负担行为的话，这时候怎么样？依照166条之一规定，必须要怎么样？这个债权行为、这个负担行为必须要怎么样？做成公证书啦。啊，必须要做成公证书，好，必须要做成公证书，怎么样才会有效？才会有效。好，那这个非常非常的特别啊，啊，这个166条之一的这个规定，好，啊，166条之一的第一项规定，好，来这个立法以哦，来不动产物权具有高度经济价值，不宜清算，为求怎么样？当事人缔约时审慎合作，辨明权利关系，契约应用公证作为公证书，以度事后争议，而达保障事权及预防诉讼之目的啊，有问题？好 ，but 这个条文怎么样？还没有施行吗？依照怎么样？来下面注意有没有？七八下面再编施行法36条第二项再编的施行法，注意哦，它是再编的施行法。36条第二项，来注意哦，这个是债变的施行法，法是什么？来，这个施行法是什么？不是施行细则哦，细则是什么？法规命令，法规命令谁做的？行政机关做的。但是施行法，法是谁做的？立法院做的哦。那这个施行法也是经过什么？经过什么？立法院三读通过，总统公布的法律哦，有问题？好，它是施行法，不是施行细则哦。所以民法的施行的条文都是法律哦，不是法规命令，更不是行政规则，有问题？所以有民法总则施行法、债篇的施行法、物权篇的施行法、亲属篇的施行法、这继承篇的施行法，全部都是法律哦。考试不要写施行细则，好，不要写细则，好，不要写细则，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这个是小小的，好，小小一些概念，这边自己要特别特别注意啊。好，那另外，好，另外施行法重不重要？施行法重不重要？施行法很重要，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因为施行法都要介绍什么？介绍这个法律如果经过变更的话，它有没有办法怎么样？溯及既往规定，有没有办法溯及既往？溯及既往的规定，那这个溯及既往的有或无啊，在用认识用法里面就非常非常重要。那尤其啊，选择题，好，选择题的部分要特别特别注意，有没有溯及既往的适用？那这边要稍微注意一下。所以回去，回去哦，今天交代你功课，来之前交代各位同学做作业，有没有做？什么作业？忘记了，忘记了。怎么样？从民法第一条看到152条吗？有没有看？有没有看？有看有吗？好，有啊，很乖了，好，有看老师说的话，要听啊，要听我话才会考得上，有没有问题？好，好，好，老师带你住天堂嘛，不好，老师带你住套房嘛，对不对？我是好老师，所以带你住，好，不要住天堂，让你考得上，好，要看，要背法条，要记法条，法条要记熟，懂吗？懂吗？法条才是一切考试的根本啊，然后法条才是一切考试根本。我们跟你讲过。我没有跟你讲过，如果有朋友跟你讲说考上不看法条、不背法条、不背实务见解，我没有跟你讲过，他一定不是你的好朋友，懂吗？好，懂吗？他是坏朋友，好，他是坏朋友，所以好的朋友才会跟你讲，实务见解要背， 该背的还是要背，该记的还是要记。那法条要背，一定要背，好，一定要背。那当然不是全部的法条，1225条全背，好，不需要，好，不需要。但是怎么样，重要的法条，我上课会讲，强调很多次很多次法条，那就是重要的法条。考试怎么样，尽量给背起来，好，尽量。就算无法一字一句背，但怎么样，至少关键字要出来，好，关键字要出来，有问题，有问题，好。好，那这个再贴事情哈，这边要稍微注意一下，还没有事情啊，还没有事情，没有，你看这边剩下，民国88年4月21号修正公布的再贴事情，好，这个事情法修正条文跟本法事情修正条文一样，自89年一样，5月5日实施，89年5月5号实施，大家知道为什么是这天实施？为什么？大家知道？好，大家知道？好，不知道，跟你告诉你一个小秘辛，好，小秘辛，詹胜老师很得意啊，为什么？因为这是他建议的。啊，为什么他建议这个条文？因为你看，我民法的原文，好，原文一开始，民国19年啊，好，民国19年几月交通？几月交施行？5月5号，好，5月5号，所以刚好你看，差几年？差几年？70年，好，70年整，有没有？他觉得特别有意义，有没有？那时候在那个法规会修法的时候，就建议，5月5号，有没有？好，这个好，有这个承先启后，民法70年，有没有？承先启后，创造创新的意义，有没有？承先启后，有没有？好。啊，但什么？但民法166之一的施行是怎么样？由行政院会同司法院怎么样另行之？有没有授权怎么样？司法院、行政院另行之？啊，结果怎么样？到现在几年了？88年到现在101年，13年呢？13年怎么样？小孩子都念国中了，有没有？还是还没施行，有没有？那这时候怎么样？当时候怎么样？施行的时候一大堆怎么样？很开心嘛，因为跑去考什么？考一些公证人，有没有？啊，就一大堆去考，一窝蜂去考，结果嘞，什么都没有，有没有？啊，好，所以就。这个好，它是一个立法怠惰，有没有？写信给监察院，好，有没有？立法怠惰，有没有？好，不要开玩笑哈。好，哎，这个立法怠惰，宪法会考，哦，会考，好，会考，有没有？大法官解释第几号？好，算了哈。来，回去啊，回去啊，好，来。概念解析的部分，166条之一第二项，好，第二项，好，我们来看第二项。来，为依前项规定，怎么样？公证契约如当事人以合意怎么样为不动产物权的移转、设定、变更而完成登记，完成登记，画起来，好，画起来。如果有合意，但怎么样没有做公证书，但是他们事后怎么样有完成登记，怎么样？人为有效，人为有效，也就是怎么样？他们可以，如果当事人没有做成公证书，但是两个人后来跑去做什么？登记的动作，有登记动作，这时候这个登记怎么样就可以补正欠缺公证书的瑕疵啊，用登记来去补正欠缺公证书的瑕疵。好，这是166条之一的第二项规定，补正166条之一的第二项规定。来，我们看概念解析166条之一的这个规定部分。来。第二，本条所认债权契约系怎么样？负担不动产设定移转义务之债权契约，好，债权契约范围除不动产买卖之外，上方销售，好，这个好，1234回去可以自己看。来，比较重要是来第三点，违反，好，违反。第二，原则上怎么样？它是一个法定的要事行为，所以违反的话，这个时候怎么样？这时候它是无效的，好，无效的。好，它是一个法定的要事行为，原则上违反的话怎么样？原则上它是无效，好，原则上它是无效，违反。好，违反第一个原则上，好，原则上，因为它是法律规定的要事行为，法定的要事行为违反怎么样？依照73条规定无效，好，无效。但是有原则就有什么？有例外。来，这个例外非常非常的重要。来，73条的但书啊，好，但书，但法律有特别规定者，依其规定，好，依其规定。来，73条的但书。法律有特别规定，好，另有规定者，法律另有规定，这里的另有规定，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什么166条之一的第二项规定，166条之一的第二项规定说什么？今天怎么样？今天当事人可以怎么样？透过登记啊，透过登记来去补正欠缺公证书的无效，好，这无效的瑕疵问题啊。好，来，最例外，法律因为无效法律行为因好因履行而自愈啊。来，他第一个好 A 第一点，王哲教授说他是有创设一种新的法律规范，即未经公证。是负担不动产负担行为量系属无效，但当事人以合意而且完成不动产登记者仍为有效，而自愈其欠缺，好，自愈其欠缺法定要事性之瑕疵。好， 第二点，此项反循环因旅行而治愈，系属特别规定。你看，来注意哦，它不具有类推适用性，这是法律很特别的规定的。那其他人呢？其他的要是行为欠缺怎么样？可不可以类推适用？不占治愈，可不可以？答案不可以，好，不可以。其他的法律行为违反法定的要是行为，就是什么？无效就是无效，不可以去类推适用166条之一的第二项补正而治愈的规定。好，第三个，好，此所谓有效是怎么样？全部的债权契约均属有效，但是注意啊，它的有效怎么样？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效？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效？从什么？从登记的时间点，从补正治愈的那个时间点才开始有效，它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好。所以第四点，好，衍生下来，所以它是怎么样？消灭时效，消灭时效怎么样？当然也从什么？从登记时期，好，登记时期开始起算，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好。好，这是要事系列的规定。好，这边好，第一个166之一的规定。好，那证据目的还有这个422条，这个也爱考93年律师的考题。好，不动产的租赁契约其期限逾一年者怎么样？以字据定义之。好，万以字据定义怎么样？视为不定期限之租赁啊，不定期限租赁。因为怎么样？不动产租赁这个不动产怎么样？经营价值非常非常高，而且怎么样？期限超过一年的话怎么样？那这个为了怎么样保全？好，保全大家的这个证据权利义务关系啊，所以要用字据定义。字好，字据定义字，字据就是一种书面的那种感觉啊。好，万一字据定义字怎么样？注意哦，它不是无效，不是无效，而是什么？视为不定期限租赁。这也是什么？73条但书所去讲到的这个法律另有规定的这个情况啊。好。在公司目的时的第三人加以执行，好，这个比如说像书面，好，记录好的第二项书面，或者是982条怎么样？好，这个结婚啊，好，结婚怎么样？必须怎么样？两人以上证人怎么样？好，跑去怎么样？去向户政机关的登记。好，书面两人以上证人签名，而且要互到怎么样？双方当事人都跑去户政机关为结婚登记。好，那这个啊，公益目的等等啊，747条、61条、这个涉案法的一个财产法的一个登记问题啊。好，来注意这个违反要事性的法律效果，这个。第一个啊，第一个来注意哦。第一个违反约定的要事，约定的要事，约定要事，你看，依照166条的规定，它是什么？推定契约不成立而已，是推定不成立而已。那这时候怎么样？当事人当然可以怎么样？反面推翻，反面举证，举证反面推翻。但是如果是法定的要事行为，怎么样？就直接无效，无效，无效。所以考试的时候注意啊，看清楚它是约定的要事行为还是法定的要事行为，这两个法律效果怎么样？有感哦，好，不一样哦，不一样哦，不一样哦。好，原则上无效，好，无效。好，那但是怎么样？来，例外并非无效而赋予他种法律效果。来，这个时候422条规定刚刚所讲怎么样？视为不定期限租赁。好，这个不动产租赁，好，注意哦，是不动产哦。动产租赁有没有适用？没有适用，好，没有适用。注意这边是不动产的租赁，而且怎么样？期间超过多久？一年，好，一年圈起来，一年。这时候怎么样？必须要以字据定义之。但是违反的话，没有定以字据定义之怎么样？它不是无效，而什么？而是视为不定期限租赁，视为不定期限租赁。好，另外，好，另外还有一个很特别，193条，好，193条这个遗嘱啊，逆风遗嘱，如果不具备前条的锁定之方式，而具备190条锁定自书遗嘱效力的话，它不是无效，而什么？而是只有自书遗嘱的效力。好，那这边也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很特别、很特别的规定。好，这是要事性规范。那另外第二个叫做要务性，好，要务性，什么叫要务性？就怎么样？今天法律行为的成立啊，必须怎么样？当事人有交付标的物啊，要物，要物，物这个物就是什么？标的物，必须要交付标的物为前提啊，必须交付标的物为前提，这就要务性。好，来这个为规范。第二，一法律行为必须交付特定物使成立的这个性质，叫做要务性，要务性。规范目的一样，好，在赋予怎么样无偿契约之债务人的毁约权，毁约权。来，基本上我们规范要务性的契约，通常都是什么？通常都是一种单物契约的类型，单物契约、无偿契约，就只有怎么样？一方当事人有义的有义务，但是他方当事人怎么样？没有义务啊，也是怎么样？没有对待给付的观念，好，没有对待给付观念，这个叫做好，这个叫做这个好，这个无偿契约，好，无偿契约、单物契约，好，单物契约这个规范。那今天为了保障单物契约的义务人啊，单物契约义务人，这时候怎么样？来，比如说怎么样？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你说刚刚嘛，今天怎么样？只要有一台 A 车，将来 A 车借给他的好朋友乙去开。464使用借贷，464使用借贷，来借怎么样？怎样把 A 车借给好借给怎么样乙去开？就像这个借这个交付的动作，来注意第一个，它这个交付是什么样的交付？什么样性质的交付？是不是乙转所有权交付？是不是761条所有权交付？不是哦，好不是哦，所以这个交付并非761条交付，非761第一项到第三项所讲交付，不是，好不是，它的交付的目的在干嘛？是怎么样？让乙可以怎么样取得什么使用收益的权限而已，取得使用这个收益的权限而已。好，但是怎么样，并不是移转所有权，好，并不是移转所有权。好，这是第一个，好，那个使用借贷，它并非移转所有权，而是仅怎么样，仅移转使用收益的权限。好，第二个，这个使用借贷它一定是无偿的，好，一定是无偿的。如果是有偿的话，那什么叫做什么租赁嘛，对不对？好，租赁嘛，好，租赁嘛，无偿的叫做使用借贷，有偿的叫做租赁，好，叫租赁。有偿的使用借贷叫做租赁，好，叫租赁。好，那今天租赁契约跟这个使用借贷都是一样，移转是什么？使用收益的权限。所以在这个甲乙成立一个使用借贷契约里面，他有没有物权行为？有没有物权行为？有没有物权行为？有没有物权行为？有没有？在使用借贷契约里面有没有物权行为？有没有？答案是没有啦，答案是没有。为什么？甲把 A 车交付给使用收益权限的乙转，是不是物权？是不是物权？不是吗？哦，不是吗？它只是一个什么债权而已啊，只有一个什么债权行为，有问题？只有一个债权行为，有问题？除非这个使用收益的权限它怎么样，另外有个物权存在，比如说我们用物权，用益物权，除非有用益物权啊，否则的话怎么样？否则的话，它只是一个单纯的债权性质而已，单纯的商权性质，没有发生物权行为，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甲把 A 车借给乙去使用，那因为怎么样？它是无偿的，哦，是无偿的，你不用给予任何的对待给付，然后乙不用给予任何的对待给付，所以这时候怎么样？甲跟乙谁最可怜、最倒霉？谁比较可怜？谁比较倒霉？但是甲比较可怜，甲比较倒霉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对于无偿的义务人、无偿债务人，我们必须要给予比较大的保护，好，给予比较大的保护。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怎么样？这时候赋予啊，好，赋予一个无偿的义务人怎么样？有一个毁约权的存在。毁约权的存在。好，那今天在立法例上，毁约权存在，毁约权存在有两种的立法方式。第一个规范成为什么？药物契约。好，药物契约，也就是什么？这怎么样？当事人这个使用借贷关系成立怎么样？必须怎么样？当事人，好，当事人有一个什么给付标的物啊？给予标的物。给予标的物，好，给予标的物为前提，也就是怎么样？今天呢？今天如果我今天好不开心、不爽、不高兴，你一样惹我惹得不开心，这时候怎么样？我讲怎么样？我就不把东西交给你，我就不把 A 车交付给你，这时候怎么样？既然没有交付，没有交付，这时候乙根本怎么样？连474条消费借贷这个债权契约怎么样也不会成立，好，也不会成立，这是药物性，好，药物性，药物契约规范 ，OK。OK， K 是契约，好，契约缩写，好，得问这个那个契约缩写，好，用 K， OK， 好。第二个，好，第二个，除了药物契约之外，药物契约之外，另外怎么样？有规范，另外一个，好，另外第二，好，这个它不是规范药物契约，来，药物契约的对级是概念是什么？就是什么？补药物嘛，好，药物的对级思想，好，对级概念，药物跟补药物嘛，那补药物。好，药物契约跟不药物契约嘛，不药物契约我们又称为什么？称为什么契约？称为什么契约？称为什么？不药物契约，称为什么？称为诺成契约啦，啊，诺成契约，诺成契约。所以另外一个规范毁约权概念，好，毁约权的立法方式啊，就是什么？就是诺成契约，好，诺成契约。 除了诺成契约之外，我不以要物为前提，也就是怎么样，当事人之间什么叫诺成，什么叫诺成，什么叫诺成，只要怎么样，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合致嘛，因为它是一个契约行为，双方一个有要约，一个什么有承诺，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合致之后怎么样，契约就会成立了，叫做诺成契约，诺成契约，承诺之后怎么样成立嘛？好，因为有一个邀约，然后对方承诺，承诺成立这个契约，这个叫做诺成契约。那这时候怎么样？除了诺成契约，当事人之间怎么样意思表示合资之后，这时候怎么样？再赋予一个什么？再赋予一个那个甲无偿的义务人怎么样？甲一个什么？任意的撤销权。任意的撤销权，任意撤销权，也就是说，今天怎么样？甲可以不负任何的理由，今天怎么样？我开心，我高兴，我爽，我就怎么样？撤销我们之间的诺成契约，之间的什么使用借贷这个诺成契约，我就可以任意的撤销，不负任何理由，怎么样？我就可以去撤销我的意思表示，撤销我的契约内容、契约关系，有没有问题？好，是说任意的撤销权，好，任意撤销权，在立法上毁约权赋予有这两种的立法模式，好，两种立法模式。好，那今天怎么样？世界各国的立法潮流怎么样？都是走诺成契约加任意撤销权啊。药物契约这个规范怎么样？是2000年前罗马法时代才有的，好，就有了，好，就有了概念。但怎么样？已经这个 out fashion， 你们好，就是已经不流行了，好，已经退流行了，好，已经退流行了。那现在世界各国的立法潮流都是诺成契约加任意撤销权。可是怎么样？我国89年在先修正的时候怎么样？很可惜没有跟进，还是怎么样维持药物契约的规范方式。所以王哲教授对于这个试用式消费借贷、试一次使用借贷，还有之后的这个寄托型、还有寄托契约这种药物契约，在现行法上还有存在这些规范怎么样？他非常非常失望，觉得立法怎么样？这样不好了，好，这样不好。其实世界各国任何跟立法潮流，日本法、美国法、德国法、瑞士民法等等，然后这个都是采取，好，都是倾向，好，已经消灭了药物契约，然后成为这个有这个诺成契约加任意撤销权这种立法规范。那我国还是维持药物契约怎么样？好，不妥，好，不妥。好，所以来我们看一下这个80页，好，80页，来。好，这个毁约权的规范，第一个药物契约，第二个任意撤销权，好，任意撤销权。好，那这个回去看就好。来，我们看注意哦，那今天现行法上既然还有药物契约存在啊，那这边就是选择题考试的重点啊，就问你哦，下列何者为药物契约？爱考，爱考，爱考，几乎可以说必考了。好，这个药物契约的判断，药物契约这个判断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哦。所以我这边举例啊，这些都是怎么样？都是常见的药物契约，常见的药物契约。第一个叫做代物清偿，319条代物清偿有没有？这个债权怎么样？受领，受领就是一个什么交付的动作嘛？好，交付受领这个动作。好，他种类代给原起负责，其债权关系怎么样？消灭。代物清偿就是一个典型的药物契约。来，第二个使用借贷有没有交付嘛？消费借贷移转，好，移转。好，这个都是药物契约。好，使用借贷、消费借贷，还有这个寄托契约，一般的寄托589，还有什么？602消费寄托，消费寄托。好，然后另外一个更重要，来押租金契约，爱考，爱考。65台上156号判例，65台上156号判例，65台上156号判例。来，押租金契约怎么样？书签认为它是一个药物契约，它是一个药物契约，它是一个药物契约。好，关于押租金契约的规范方式，好，看到法律效果部分之后，我们再跟租赁契约会跟同学介绍到这个药物契约的一些争议的这个存在。好，那这个三大考点，要这个押租契约的三个考点，好，三个考点，其中第一个，好，最重要，选择题会考你的，它的性质是由高法院实务见解认为它是一个药物契约，好，药物契约。虽然学术上有反对意见，比如说台大张胜颖老师、陈胜祥老师，他认为怎么样，药物契约不可采，好，不可采，好，他们会有他们的一些意见。那这个之后我们到这个租赁契约的时候会在好讲到租赁的时候会再跟各位同学详细去解析这个押租金契约的效力，但是先记它是一个药物契约，好，药物契约。好，那药物契约这个批评王教授那个法制史上残留物啊什么的，这个我回去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了，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那再来82页，好，82页契约的合意啊，还有这个生效要件等等，好，一般生效要件、特别生效要件，这个回去哦可以自己看，这个都很简单，刚刚我们这个重点的部分都已经讲过了，有问题？有问题？ 没问题。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过后，我们介绍这个法律行为的这个种类。好，这边好非常非常重要，这个负担行为跟处分行为，民法上的任督二脉一些基本概念部分。